恋爱美元第十五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可唔可以？ 系咪有人啊？ 有人。喂，快啲吹熄支蜡烛先，我哋嗰个空间。 哦，好好。 喂，过嚟，冇嘈，冇嘈。 哦。 系咪人喺度啊？ 冇嘈啊，行紧埋嚟。 Okay。 如果你系人嘅话，你同我出嚟。 点算啊？如果佢见到我哋？ 如果你系人嘅话，你哋同我出嚟啊！ 点算啊？如果佢捉到我哋？ 嗱，我数三声啊，三。 喂，扮鬼叫。 二。 高音啲，高音啲，扮 鬼。一。 哦，鬼啊！ 鬼。救命啊！ 我哋真系掂咗啊！ 你真系会信啊！够钟了。 吓，我哋要走啦，玩得咁开心。 梗唔系啦，好嘢在后头啊嘛。话明今日我请你食饭，我作为呢间餐厅嘅主人，一定要招呼你开餐嘅。麻烦你喺过嗰张台度点着支蜡烛，饮下酒先。你等一阵，我攞餸出嚟。 OK， 如果嗰个人又嚟点算啊？ 你咪继续扮鬼吓佢咯，你扮鬼都几次噶。 小心我吓鬼你啊！好，点翻支蜡烛先。好环境，好酒，好气氛。可惜啊，张太小姐。人哋何大明先生已经有女朋友㗎啦，人哋都接近 main dish 啦，你先至 join 人哋食 appetizer， 迟唔迟啲呀？ 喂， 嗯， 做咩喺度自言自语呀？ 哦，我鬼上身囉，小心我吓鬼你呀。 咁我唯有买你怕啦。张小姐，请你食流浪者鸡。 快啲俾我睇下。 嗯，张姐，呢个就係我最出名嘅流浪者鸡。我用中国烹调嘅方法改良法式嘅烧春鸡。是咁以攞个法国飲食学会最高创意奖，你试下。 系，嗯，几香啊。用石纸包住啲荷叶，再包住隻鸡嚟烧，几得意啊！可唔可以介绍下个做法？ 吓，咁你又要我班门弄斧噶咯？ 唔该啊。 好啦，横掂呢个餸有啲人见过，但系我仲未同人介绍过点样煮，而家我就传授俾你啦。其实好简单嘅啫，搵一只春鸡仔，同佢拆咗骨，但系千祈咧唔好整穿个袋，备用。跟住咧，将鸡肝啊、鸡心啊、鸡肾啊切粒，然之后咧用干葱、蒜头、他力根、香草同埋酒炒晒佢，再备用。然之后咧，将嗰啲碎粒粒摆入个鸡袋里边，用针线连埋个口，再用油煎香佢。同一时间将一片一片风干嘅火腿包住只春鸡嘅身上面，再用行叶包实佢。再用石纸包多一层，入去焗炉200度火焗佢30分钟，就完成我最叻嘅流浪者鸡。 我都未问过你，究竟流浪者鸡系乜？ 法国乞衣鸡咯，不过咧法国咧就冇乞衣嘅，叫做流浪者，所以咪叫流浪者鸡咯。其实系乞衣鸡嘅做法，不过咧只鸡咧就系法国春鸡嚟嘅。不过我又怕法国人惊啲泥邋遢，所以咧我就换咗用荷叶包住噶啦。你试下好冇味？ 嗯。 嗯， 好奇怪啊！ 吓， 大明，大明，你系咪想揾我啊？ 喂、哎，刘叔，你呢度做咩啊？掘沙嘅？ 喂，我问你先啦、啊。喂，呢轮你搞乜啊？我前一排都话要你开开心心翻嚟呢度滑浪噶啦，你做咩又着住件西装翻嚟啊？ 冇，啱啱喺餐厅度煮嘢食俾朋友食啫嘛。 哦，睇你个样好似唔系几开心咁啊？系咪对方食嘅嘢唔俾钱啊？ 系咁上下啦。最主要是我煮的菜不好吃。 哇，堂堂的波希米亚大厨煮的东西都不好吃。 嗯，没办法啦，对方是一流的食家。 哎呀，那你又不用带他来这里吃我的即食面和咖喱丸猪皮啦。 嗯。是啊，梁叔，你这个掘沙做什么？ 不是煮东西吃咯。你都知道啦，附近这么多人在 BBQ， 我见到都流晒口水了，但又要看着那间铺喎。咪谂出呢一招沙烧咯，问啲人攞啲烧红咗嘅炭，将佢放晒喺沙洞里边，然后用啲石子包住啲肠仔啦、鸡蛋啦，或者鸡翼同埋龙虾放埋入去，再用啲沙冚住嚟焗， 又唔使睇火，个零钟头就有得食啦，几方便噶。仲有一阵淡淡嘅海水味道添，同唔同我施救啊？ 唔好咯，头先我朋友唔食嗰只鸡，我冚烂食翻晒，而家仲好饱，多谢。 大明啊，我知道你最近好似有好多事发生咁，个人就好唔开心。不过你都要睇开啲，一个后生仔。 唔好似滑浪咁，经过大风大浪点得啊？系咪啊？ 冇错啦，入嚟我间铺仔度坐下啦。 唔好啦，费事阻住你做生意啦，我去沙滩嗰边行下。 咁好啦，转头再见啦。 嗯。喂，边位 ？Hello， 何大明先生。 我系。 唔好意思，咁夜仲打搅你。我系何力先生嘅秘书 Jackie。 唔知咩事咧？ 前一排何生叫我同你阿 Johnson 单嘢咧，而家有好消息要报告翻俾你知啊！就系何生揾助手同阿 Johnson 佢哋倾掂咗啦，而家佢哋嘅股权咧已经全部让翻晒俾何生。何生话叫你唔使担心我。 咁一共欠何生几多钱啊？使唔使500万啊？ 唔使唔使，何生啲助手咧已经同佢哋倾翻原价啦，用旧个价巴优咗佢。 吓、啊、，Johnson 咁都肯？ 何大明先生，呢啲嘢你放心啦，何生好有办法嘅。唔阻你啦，拜拜。 哦，拜拜。咁商城每一间铺，咁佢咪好惨？ 张代劲物档案何大明，何大明，如果我呢个 file 系一封寄俾你嘅信，我想咁样同你讲，我谂我系有啲中意你，我亦都觉得你对我系一模一样。问题是有两个问题我和你都未必可以解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怎样对何大小姐啊，她由始至终都是你女朋友，你会怎样对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不介意你那味流者鸡不好吃的，因为在那一刻我不当我自己是食家，亦都没当你是我要评论的对象。我只不过一时口恨讲错嘢啫，如果处境转咗，唔系喺餐厅，系喺一个属于我哋两个人嘅地方，你整啲味鸡我一定会话好食噶。希望你会同我一起争取呢个机会啦！感叹。 恋爱继续， 瞓咁好啦，整蛊下你先。 啊，大哥，我瞓得啦，好痛啊！ 啊，你生得啦，大英，你生得啦。 系啊，我就嚟生。 哎呀，又似你整蛊我，我打我 fit 过你个肚先。你有冇搞错啊？你我应承你同阿峰一齐，俾你生 B B， 你张受保吓。 唔好打，大佬个肚唔玩得。我虽然排都未生得，但你唔好咁玩法。话唔定我早产点算啊？ 系。算你啦， 嗯， 不过先咧，擘开眼嗰阵时望到你咧，我真系以为发紧梦啊！你知道你前嗰排又离家出走唔喺度噶嘛？咁我亦发紧梦，不过点都好啦，你而家喺度就算啦。记住啊，你同阿峰啊，千祈唔好离开我啊 ，OK？ 嗯，知道大哥。 喂，咁早叫我做咩 啊？系啊，大佬，你今日好多嘢做啊！第一，去医院咧接三哥出院，医生话走得噶啦，但我大肚婆你知啦，唔方便成日去医院噶嘛，你自己搞掂啦。第二咧就要翻去 Bohemia 出下间铺。何生虽然同我哋咧搞掂咗阿 Johnson 噶啦，但我都惊佢咧临走前啊搞破坏，所以我一早派定阿峰咧就去睇实噶啦。你又要揾佢啦 ，OK？ 唉 ，Maria 又唔记得带锁匙，我开门啦。 唉，咁我去洗面。 大明，大明，俾我入嚟啊！大明， 我想见你啊！ 喂，大英啊，大英啊，你俾我入嚟见啊！大明啦、 啊，喂，大英咩事啊？ 大明， 边个啊？ 大哥一个好唔想见嘅人咯 ，Johnson 啊！嗱、啊，你唔好冲入嚟啊！ 大明啊，大明，你俾我入嚟啦！我有事揾你啊，大明。 啊 ，Johnson 走啦，明哥有事你啊飞起佢，而家你有事啊，佢有乜义务帮你、啊？ 啊，大明啊，你俾我入嚟啦！我而家好惨啊！ 大英仔，你边入嚟啊？ 我入去吓，唔好乱嚟啊！你， 好，唔该。 你想讲咩啊？讲啊！ 啊，大明，你好。 讲啦， 我揾你咧，就想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等我加翻入 Bohemia 呢个大家庭咯。 你讲咩话？你叫我亲翻你一齐玩啊？ 何生佢咧 佢用好少钱 buy out 翻我哋咋，得十几皮咋。 哦，呢个唔系问题，不过连十几皮都冇啦。 弊啊弊在，我老婆 Angelina 佢攞咗我十几皮同人走咗佬啊！我而家好惨啊，大明啊，你知唔知啊？ 咁呢个系你问题啫，唔系我问题。 呢啲都唔系问题，我冇咗十几皮算啦，我冇咗个衰老婆算啦，呢啲都系过去式。但我将来点啊？我将来乜都冇晒啦，大明。 咁你想点啊？ 我想你俾我加翻入保希米亚呢个大家庭咯。以大明哥你咁够运又咁有能力，保希米亚将来一定掂嘅。你俾一次机会我啦，唔该你啊，大明。 Johnson， 神又系你，鬼又系你，我点知将来你会唔会再整蛊到大明哥一次噶 ？Johnson， 点啊，大明？ 我话俾你听，我当冇咗你个朋友噶啦，你走啦。 死当一时冇问天啊，出纳铺喺边度添？系咪呢度咧？先生啊，咁啱叫着你嘅何大明。 咦，你喺医院嘅？ 系啊，黎咪今日唔使嚟啦，阿辉佢冇事可以出院啦，我嚟同佢找数啫嘛。 哦，系咩？哦，三哥冇事啊，今日可以走啊，咁啱我嚟找数。 哦，佢老人家都冇事啊？ 系啊，总算几好啦。 啊，你话俾钱喺前面啊？嗬。 啊，系啊，前面转左再转右。 唔该晒，咁我去前面找数啦，拜拜。 哦，拜拜。 何大明，唔该你叫我等一阵啦，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啊，叫我多一次啦。 张小姐。 系 ，Elsie 啊。 冇，我想话得我开心啫嘛。Uncle 同我家里边有间餐厅啦，所以而家餐厅再次属于我噶啦。 咁恭喜你啊！迟下我会嚟正式帮衬翻一次嘅。 哦，咁你放心啦，我一定。唔会再成流血咁出嚟招呼你。 唔知我仲有冇机会可以试下你个流浪者鸡呢？ 前明东外嘅食家张大小姐都话唔好食，我冇谂住再整。 咁真系可惜啦。 唔可惜，横掂都唔好食嘅。系啦，我走啦，三哥出边等紧我，拜拜。 何生， 点啊 ？Take care。只鸡系虽然唔好食，sorry 啊，我又讲错啦。我系话只鸡其实唔会影响我哋做朋友噶。 冇问题，多谢你嘅意见。 啊，唔多谢。 拜拜。 阿黛，行啦，走啦。阿辉已经急到自己行咗先啦，你仲唔走？家病我有得分咩？ 睇下你有冇漏嘢都好啊。 我 check 过晒噶啦，冇漏嘢啊。 冇就假，有啊，你睇唔睇到啊？成个录音机仔放咗喺架上面啊。 唉。唔要啦，架录音机仔系我录嘢俾阿辉听嘅时候用嘅，而家又醒翻又冇事啦，用嚟做乜啫？又唔贵， 攞翻去公司录下嘢都好啊。 使乜录啫？而家你做食评啊，都有 cam 拍噶啦，你攞翻去啊，咪斩咩 case 你话你咁 low tech cam 都唔用。 录下佢对我嗰啲性骚扰都好啊，有录低咪有证据，可以向佢上面 CEO 告发佢咯。 啱，哼。呢次 case 呢，你仲唔死？嗱，阿黛，我哋从长计议，睇下点样整蛊翻佢咯。 好，实行帝国反击战。 阿星，听唔到我叫你啊 ？Sorry， 李生，我 send 紧 email 啊。 岂有此理啊！我 order 晒所有同事，包括音乐组，开新工，一定绝对百分百唔准听音乐。做咩仲听啊？ 我揾灵感啫嘛。 你冇俾揾灵感炒你啊， 靓仔 ！email 讲咩啊？唔好，我自己嘢嚟嘅啫嘛。 哎呀，岂有此理！我已经有 order 晒所有同事，千祈唔可以一定绝对百分百喺翻工时间 send 自己私人 email， 你唔知噶？ 呢个半公半私嘅。 咁即系我睇得啦，等我装我哋个 mon 先。 李生 ，please。 哦，你嗰啲法国佬千祈唔好爆何大明，原来系冇喺法国学过正宗厨艺训练。吓、 啊？惨啊惨啊 ！sorry。 啊，燕松张代又有关啊， 赵工， 我嗰啲法国朋友同我 check 过，话何大明基本上就冇受过咩厨艺训练，咁我又咁啱话咗俾张小姐听，佢又叫我唔好同你讲住，唔知点啊？ 唔怪之得，以我咁嘅人品，张代都唔睬我啦。原来佢同我何大明有路。好，张代啊，你而家有把柄喺我手，你仲唔要听我支笛？死开啊！剧情嚟到呢个时刻啊，真系峰回路转啊，大结局在望啊！ 恋爱未完第十五集，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慧珊饰演张代。Jula 饰演何大英，快必饰演 Johnson，Cleo 饰演 Tina， 郑喜泰饰演 Casey Lee， 两叔 Joey 联合演出。